大家好，这里是青年说啊，我是青年曼宁。 嗯，我是青年张悦。 哎，今天是4月2号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先说一下天气。今天天气呢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1摄氏度，可以说还挺好的，挺暖和。那今天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呢依然为5级重度污染啊，到明天才会改善为2级良，建议大家呢今天要减少户外活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护，戴口罩啊。 嗯，不仅是今天，昨天的时候也是有点污染啊。昨天我出去玩了一趟，啥也没看到啊，因为我是想登高望远，你看这个是吧，春天、 能见度有点低、 能见度有点低啊，还是大家做好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哎，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清明节你要去哪玩。哎，在9点整呢，我们还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当然我感觉三环以内的听众可以开车的时候听我们节目98.2。如果三环以外收到的信号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 哎， 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当中啊。 嗯，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年的青年头条号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条啊，现在北京啊出手整治这个乱涨房租的问题了。 嗯， 怎么说呢，现在北京市这个房管价的同时呢，也要管房价的时候呢也要管房租了。怎么回事呢，就是昨天这个北京市住建委啊，执法人员到大兴旧宫以及海淀慈寿寺等等这些区域啊开展了突击检查。这个目的呢是打击个别区域这个房租啊异常上涨、黑中介以及二房东哄抬房租等违法违规的现象。 嗯，这种事情非常的恶劣，对不对？ 对。 据了解，去年3月份以来啊，共有500多家违规的经营的中介机构被注销备案，300多家违规经营的中介门店被关停，240家门店自行关停啊，自己都觉得自己做的有点差劲了，是吧？ 嗯。 总数达到了1000多家， 还真是不少啊，这个数量啊。到今年呢，这个租房市场上啊，关停整改的声音依旧会不会间断的？对于一些没有备案啊，就从事这个房屋租赁业务的企业呢，执法人员要求其立即关停整改。那么存在异地经营问题的企业呢，会被立即移送工商部门立案查处。 嗯，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遇到了这个强行的哄抬这种房租的中介啊或者二房东的话，除了打他以外，还可以通过非紧急救助热线转告北京住建委，热线电话是010-12345，010-12345。 嗯，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啊！而且啊，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一定要求助。 哎，一定要求助啊！ 嗯， 刚才我们也说了，总共有2种方式，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通民政一卡通，现在起可到制卡银行网点办理。嗯，现在符合北京通民政一卡通条件的市民，可到银行这种制卡的网点去办理啊，也就是北京农商银行办理信息确认及领卡手续了。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民政一卡通模块，及时查询本人的这个一卡通制发的状态。 哎，据了解呢，这个北京通民政一卡通呢是由市民政局制发的，属于政策卡，无需个人申请啊，面向对象所有的这个北京市社会救助对象、优抚对象、见义勇为人员、退休人员、军休人员等等啊，都会享受这个政策性津贴、补贴、救助或者是优待的民政对象。 很多人好奇啊，说民政一卡通是个什么样的卡啊？它和公交一卡通是一样的吗？不是的啊，公交一卡通是坐公交的时候刷，民政一卡通大多数的时候是在啊，像医疗报销、社会优待、市政交通、金融借记等等方面去这个使用。持卡人可享受 免费乘坐室内地面公交，免费参观和游览市集、公园、景区、博物馆。另外，民政一卡通还具有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基本功能，可充值在市政交通一卡通应用领域使用。 哎，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啊。我们再来关爱青年计划这个板块啊。关爱青年计划呢，有三个计划。计划一呢，我们要关心食品安全了啊！这两天啊，这个星巴克的致癌风波的消息啊，已经在全球的社交媒体上刷屏了啊！很多这个食品专家表示啊，咖啡和很多食物中呢都含有这个丙烯酰胺，但是剂量不大，而且呢，这种物质在人体能治什么癌呢？目前科学界是没有共识的，公众啊无需惊慌。而且这个星巴克方面也表示啊，这份来自加州法院的裁决啊，并不是针对星巴克一家的，而是针对整个咖啡行业。那么目前呢，全美的咖啡行业协会已经发布公告啊，坚称这个咖啡啊是安全食品，法院裁决是误导公众啦。 刚刚的这个起床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微博啊，微博里对这件事情啊，大家评论不一啊，有人说啊，要是致癌的话，是先致癌美国啊，然后再致癌中国，因为美国每日销售的咖啡杯数大概在3亿杯，啊，中国仅仅是3000万杯，所以说这个无需这个担心，我觉得这个事儿说的不对啊，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是不是？谁得癌都不容易。此前加州洛杉矶法官裁定的星巴克等90家售卖咖啡的企业应在当地售卖咖啡的产品上标注上咖啡产品有致癌的风险，因为咖啡豆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叫丙烯酰胺。 哎，那么这种物质它到底是什么呢？对人体影响有多大呢？这专家说啊，这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不过目前呢还缺乏证据啊，表明通过食物摄入这个丙烯酰胺啊，与人类的某种肿瘤发生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结论。那通俗点说啊，现在这个学界啊，只是在动物身上研究啊，发现这种物质有可能致癌，但是在人身上能治什么癌呢？还不清楚呢。 专家还称啊，咖啡中的这种丙烯酰胺的含量确实很高，但毕竟一杯咖啡中只有2-3克的咖啡啊，计算下来呢，这个含量是很少的，所以每天我怎么感觉这1-2杯咖啡好像就像喝白酒一样，1-2两啊，每天1-2杯咖啡啊，两是那个两啊，就照喝好了，但是如果喝咖啡的时候加入黑糖，其中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反而可能比咖啡本身还多。 哦，是这样啊，难怪有网友这个说啊，说这个咖啡能致癌，可能先要把自己撑坏了才可能致癌吧，也就是它这个剂量啊，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 叫这个无需担心，但是得小心。 哎， 还是少喝为主。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对不对？少喝酒，少喝咖啡，少喝茶，多喝水， 少吸烟， 少吸烟， 多锻炼， 多锻炼，多听 的这个靠谱好青年， 多听青年说。 对， 多到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看看曼宁。 说着说着广告就出来了。 打赏打赏啊，还有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 哎，没事，想喝咖啡的时候就戳它啊，戳它绝对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哎， 我们想办法争取在关爱青年计划里赠送咖啡。你看这个合适吧？ 这是没安好心的意思吗？其实没有啊，没有。那么大家不用恐慌，这个咖啡呢还是可以喝的，但是不要每天这个暴饮咖啡就可以哈。我们再来关心娱乐啊，电视剧《远大前程》啊，《远大前程》昨晚是首播了，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电视剧呢，在湖南卫视首播了。这个电视剧呢，是由陈思诚、袁弘、佟丽娅、郭采洁领衔主演的。那么这个电视剧呢，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一群青年逐梦者们在大时代的洪流当中，为了寻求各自的远大前程而不断面对人生抉择的励志故事。 确实挺好看的啊，非常期待。远大前程的配角更是承包了半个演艺圈的戏骨级演员。 这都是谁呀？ 那赵立新啊，倪大红、刘奕君三人在电视剧中饰演上海滩的三大亨。 哇， 气质风格截然不同。另外啊， 除了一群群热血男儿之外，远大签证还刻画了一幅这个民国女子的图鉴啊，比如像佟丽娅饰演的啊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叫林依依啊，一身反串的装扮令人耳目一新。佟丽娅也笑侃自己是本剧的男一号 啊，男一号啊，这是男友力 max 的那种感觉吗？哎，欢迎啊，大家如果期待也好想看这部电视剧的话，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湖南卫视啊。另外呢，搜狐打造了2018俄罗斯世界杯专属频道啊，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啊已经进入了两个多月的倒计时了。那么搜狐呢是特别打造了2018世界杯专属频道，集新闻、数据、直播、图片和评论于一体啊，是为了满足球迷们的这个资讯的需求了。 据了解啊，搜狐打造了王牌自制综艺栏目《莫斯科场外的夜晚》， 哇， 带来19档特色鲜明的栏目。搜狐还准备了世界杯专场直播答题，以及总奖金高达300万的有奖竞猜游戏，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强交互的内容体验。 哎，如果大家喜欢啊，关注世界杯呢，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搜狐的这个专属频道啊。来关心身边事儿啊，这个教委啊给全市初中生啊免费一对一配名师辅导了，这怎么回事呢？哎，这以后啊，北京市的中学生啊不用再担心去校外补课碰不上合规的培训机构了，啊，因为线上免费教师啊将为他们答疑解惑了。据了解呢，这个市教委启动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那么在2020年之前呢，会有更多的中学教师啊将在这个网上登记自己的专长，供全市的初中生自助的选择合适的教师在线答疑。 靠谱啊。接下来我们接着放首歌吧啊，放完歌以后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老年人张 大家好，我是青年人啊，我是青年人曼宁啊。下面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啊，就是为了马上迎来的这个季节啊，送的这首歌呢叫做盛夏，来听一下。 沙哑，却再没人回答。火车呼啸着驶过，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会想我吗？想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啊，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那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 好了，欢迎大家，一首歌以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我是青年曼宁。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的连线环节，我们马上连线苹果第三方独立评估师侯一平啊，来关注一下苹果电子科技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哎， 侯老师你好。 哎，张悦你好。 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非常清楚。 嗯，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还好像还报了一条消息，说苹果这个手机能刷这个交通一卡通了，可以坐地铁了，是吗？ 是的，这个是在三天前就可以了。 啊，除了这个事儿以外，还有哪些可以值得关注的关于苹果电子科技方面的事儿呢？ 下面一个就是苹果的平板已经上市了，就是平板这次春季发布会啊，就大家很期待这个它多推出几个产品，但事实上这次春季发布会只发布了平板电脑。昨天我们已经上市了，就是叫新 iPad， 我们给它取的小名叫 iPad 8，叫 iPad 8代， 不，八代都出来了。 对，它 有什么样的特性吗？它这次？ 他手机的名字啊，他手机的名字一直很清晰啊，五代、六代、七代、八代，但是苹果的话，它中间有几代名字搞得比较诡异， 嗯， 什么 New iPad 呀、啊， 嗯， 然后这 iPad 那 iPad 的， 嗯， 所以说呢，这个，事实上用户根本就说不清楚它到底是哪一代，所以我们就一直给它起了一个小名，是叫六代、七代、八代， 啊。 所以说呢，这个平板这一代，平板这个起名字里面其实很有玄机的。 嗯。 很多用户并不了解。你看为什么后来苹果一直就叫 iPad 呢？你中间有一阵子啊，它叫，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因为苹果最近的新品消息并不多。 嗯。 我们今天可以围绕 iPad 的这个名字啊，来讲一些大家根本就没有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 哦。 有什么样的内幕消息？ 你看，就是中间最早的时候 iPad 2，然后 iPad 3、iPad 4，那么到了 iPad 5代的话，就叫 iPad Air，Air 就是轻薄的意思嘛。 嗯 啊，那么到了第六代呢，它就叫 iPad Air， 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就是1、2、3的二，叫 Air 二代。 啊， 其实就是用我们这个民间的说法的话，它就叫 iPad 6。 对 ，iPad Air 就是 iPad 5。 嗯 ，iPad Air 2就是 iPad 6。 嗯， 事实上，苹果走到取名字取到这儿来的时候啊，其实他们已经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嗯， 就是他大量的使用英文呢，他后来发现他的市场主要还是在中国。 嗯。 但是这个在中国的话，毕竟懂英文的客人呢，相对他的用户来讲是占很小的一个比例的，所以说很多用户他们，因为苹果公司背后的公关公司是奥美嘛，就是四大顶级的公司，他们后来通过调查发现，这个客人说我买你的 iPad 就叫买 iPad， 我哪管你是什么 Air 啊，还是 Air 2啊，还是6啊，就是全搞得出一些英文。 嗯。 就导致很多用户在买的过程中造成了选择性焦虑。 嗯， 尤其是女性客户，这个选择性焦虑非常强的，非常强。 说的没错，我就是。 他的公关公司呢，后来发现这个苹果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犯了一个取名字的错误。 嗯， 所以说从七代， 就是2017年发布的，我们简称叫七代，前天不是也发布了吗？我们取名叫八代。这时候苹果它的官网，它的官网已经很简单了，它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英文了，它就叫 iPad。 嗯，它也七八也不说了是吧？ 不说了，它不说了，那是我们民间给它起的小名。 嗯， 啊，这就是苹果，它苹果和别的公司有点不一样，什么？它做了很多事情呢，它往往不对外公布的。 嗯， 但是我们作为从业者、相关行业者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的变化。 嗯， 这就是说他为了占据客户在心中的心智， 嗯， 也就是说因为中国你还要面对华为啊、联想这些竞争对手， 嗯， 他要强化 iPad 这四个英文字母在所有客人心中的这个地位。嗯，iPad 就是平板，平板就是 iPad， 他不停的在你的心中重复的四个英文字母，这样的话暗中可以大大提升它的销量，可以阻止他的用户去采购其他的品牌。 嗯， 而且这次新品发布的时候价格不仅没有涨，反而是下降了。 哦， 所以说 iPad 在用户心中的这个购买评估的话，肯定越来越成为用户优先选择的一个品牌了。 嗯，啊，这里面玄机还是挺多的啊，不像女生买口红啊，可以有这个标号一号二号。 嗯， 对对对对， 这个有点乱是吧？啊， 是这样的，就重新回归了嘛。这一次取名字是重新回归了， 嗯，而且价 我们反 而且价格有所下降。嗯， 还降了200块钱。对，是的。嗯， 看来苹果也是很拼的。 为了销量。 今天因为内容不多，我就把这个讲透了。 好的， 怎么样？啊， 谢谢侯老师啊，有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好吗？再见。 好嘞好嘞，再见。好嘞，好， 再见。 好，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好，欢迎回来，青年说继续说。我们下面呢来了解一个新的消息啊，是怎么说呢？现在啊，老赖购车的摇号啊将被限制了，怎么回事呢？从昨天起啊，被北京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呢，将被限制参与本市金牌小客车摇号指标配置。 嗯， 据了解呢，这条规定啊来自于一份文件啊，叫做《关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的工作意见》，是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管委会以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共同签署的。 嗯， 哎，这怎么说呢？这文件就规定了啊，这项惩戒机制呢将通过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行工作啊，在北京市每期小客车指标配置之前的5个工作日呢，这个平台啊将会把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推送到小客车指标管控这个调控管理的信息系统当中。 嗯， 那么市交通委啊就会及时的暂停他们的参加指标的配置啊，对这个失信人啊、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 嗯， 那么每期确认被限制啊这个参与指标配置的人啊，他的这个名单呢将会出现在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以及信用北京网站啊，要及时的予以公示。 嗯， 大家可以那个上去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除了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啊，反正我觉得老赖能摇上号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这不都说拼人品吗？你这人品也不能太差是吧？得攒攒。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清明节 啊，你想去哪儿？对吧？ 对， 清明马上就到了，假期啊。 嗯， 今天周一周四就放假。 对，我看到啊，就是朋友圈里面好多人去这个种草妙峰山 啊。 妙峰山它下面是开了好多的樱花还有桃花各种各样的花。 嗯， 然后你在这个山上比如说骑自行车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全是花。嗯， 哎呀太漂亮了。 很适合这个情侣一起去啊。嗯，或者是女生去拍照。 是的， 我觉得特别好啊。 是的啊，再坚持两天，今天周一。 嗯，再坚持两天你就可以去妙峰山去 欣赏一下。周四就放假了，就可以去了。 对对对 啊。 嗯，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上山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 哎， 啊，前天周六的时候我开车确实去了一趟妙峰山旁边的潭柘寺。 嗯， 然后呢非常的堵。简直。 我以为你要说潭柘寺的风景多么好。 就是上山的路整整就是10公里，整整走2个小时。 啊， 哦，太堵了， 去的人太多了。 嗯，还是我觉得骑自行车上去比较方便。从 这不 山脚下就是有点累，有点辛苦。 目前这空气不太好吗？ 空气是不太好。 对啊，所以也不能就是老骑自行车啊。 嗯，好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清明节假期你想去哪儿？大家可以通过花椒 APP、活力酒吧和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联系啊。 哎，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进行互动啊。清明节假期你想去哪儿？ 嗯 啊，如果我们这个不上节目的话，我估计我和曼宁应该就出去溜达吧。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九八二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回来，这里是青年说啊，我是青年曼宁。 嗯，我是青年张悦啊。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 嗯， 因为星期天的时候，我听到了曼宁在新闻台播这个主播在线 啊，你听到了？ 对，我觉得吧，其实曼宁啊，就是你看看，其实挺不容易的。 对呀、啊， 你看星期天的时候啊，也是早间，对，然后播主播在线，非常严肃的播，然后呢，周一的 工作日就变成了就特别嗨的， 对，我就 在青年说， 我就特别担心曼宁这个精神方面啊，以后的这种。对吧？ 还行吧，我可是 A 型血型 的， 本来就是分裂的。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清明节，大家假期的时候想去哪玩啊？如果有时间，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啊，和大家一块互动互动，商量商量要去哪儿。 嗯， 提前做好规划。嗯， 有这个网友就说了，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啊，我要去扬州呀。但是我跟你说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烟花三月要下扬州的。就前段时间我朋友真的就下扬州去了，然后就是。发现 是下饺子， 对，在那公园里面就那个树没人多 啊 啊、而且啊，就最近啊，玉渊潭呢有了一个樱花节，樱花节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呢，在周日的那一天哈、周日那一天，玉渊潭日接待游客量，你猜是多少？ 我不敢想象，因为玉渊潭那地儿，我这是我跟你说，就是进去以后你就出不来了。 玉渊潭周六的一天的接待量是12万人。 哎呀， 12万人，真的是人比花多。 哎呀， 所以要建议大家一定要错时错峰的出行，不要就是就是抱着特别大的这个期望去看花了，然后看的都是人。 对，昨天有一个朋友发了一张他在玉渊潭啊，这个赏樱花的这样的一张照片。 嗯。 然后所有的人都不是点赞说他拍得好漂亮，而都是问他你怎么能拍上樱花呢？ 你怎么能只拍樱花不拍人呢？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把人都扒拉开是吗？ 说让一下，我拍个。 对，我就一人3秒钟啊， 我想和树拍张照片，谢谢。 谢谢你们，你们成全了我吧。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哎。 这个奇葩新店有话说，他讲了什么呢？这个上海的奇葩展览啊，孤独的泡面。哎，这个网友啊佳宁爆料说，最近啊在上海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展览，叫做孤独的泡面。怎么回事呢？这里头啊，这个展览里设置了一件神奇的泡面池，由1000包方便面做成的，既可以踩也可以翻滚，观众呢可以脱掉鞋子，在数百包这个泡面上啊尽情的踩踏，宣泄自己的情绪。 嗯，除了这个以外啊，这个展览上还有像一整面全部用泡面做成的墙， 哇， 上面好多的面啊，什么干拌面，什么什么袋儿面，什么这个桶面啊，五颜六色，应有尽有啊， 哇， 非常的神奇。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踩泡面它不扎脚吗？ 发泄一下吧，我觉得至少这个是一种发泄的途径。 那你说这踩到泡面上跟踩到指压板上有很大区别吗？ 反正挺疼的。 我也觉得是，这是哎，确实是挺 这个吧，我觉得不够刺激，刺激的是踩完以后这泡面怎么处理？ 还吃吗？这个既然是泡面展啊，这个光看不吃，这怎么忍得住呢？ 是啊， 其实啊，这个展览呢还汇集了这个世界十大人气泡面，还可以现泡现吃。 嗯， 当然了，不是你踩过的那些， 哎， 应该是有新的。 嗯， 对此啊，不少网友就大呼啊，这个还没去呢，就光听着就觉得很爽了。 而且还有啊，这个很多奇葩的泡面也在这个展览上展出了。 嗯， 你像展出了像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泡面圣地的奇葩泡面，还有给儿童吃的泡面，世界上最小的桶面，卡通造型的泡面，和80、90后小时候吃过的怀旧的泡面。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吃两种，第一种是小浣熊 啊， 第二种是小当家 啊。你看一下暴露年龄了吧？ 是吗？ 嗯，小浣熊我都是给我弟弟买的 啊。 你看啊，一般的时候我吃那都是什么三鲜一面啊。 啊，这我都没听说过。 对，三鲜一面啊，当时我记得卖几毛钱，3毛钱还是4毛钱啊一袋。 哦，暴露年龄了吧？ 小浣熊方便面那个时候就是成箱成箱的买。 哦， 为什么呢？里面有那个 卡。 水浒卡 卡片，对对对， 卡片，然后可以集齐了以后可以干什么？反正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其实我是不攒那个卡的，然后就经常有我们班的男同学啊，就一看我就要拆开那个袋的时候，就哗的一下围过来，然后就看， 嗯， 就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有我想要的卡，如果说有的话，就大家就开始抢。 对， 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就是其实大家一用卡就唉，然后大家就都走了。 对，我觉得小的时候的孩子们有小的时候的这种兴趣、啊、 快乐，嗯， 哎呀，就感觉啊，拿到一个像什么宋江啊，像什么李逵啊， 孙二娘啊， 这样的孙二娘啊，这样的水浒卡啊，比在东城区买一套学区房还开心。 他们可能那时候也没想过这么多吧。我们看到有网友说啊，这个清明假期要去放风筝啊，哎、 嗯， 是一个挺好的不错的选择哈、啊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爸也去带我放风筝、 嗯、 这风筝他怎么放，他放的是特别长的那种，就不是只有一个风筝、 哦、 是连着十几个一起的，然后就得 特别酷那种， 对，得助跑、 嗯、 我就当时记得我不会放、 嗯、 我就看我爸放，然后我爸放下来我就特别的开心，哎呀， 然后交到你手上， 然后他就那个掉了 掉了。 我真的是一种风筝杀手啊。 哎，我记得小的时候确实是放风筝是春天一种必备的体育娱乐活动之一、 哎、 啊，你见过就是把风筝拴到自行车上然后骑自行车跑的吗？ 是你吗？ 对，我就这么干 啊。你还挺聪明的。 对，因为那风筝有的时候确实没风的时候飞不上去啊，就拿自行车拴在自行车后面然后放。 我觉得你小时候肯定是那种就奇葩青年，那些都是奇葩，是不是？ 爷像野马在操场上奔驰一样， 哇！ 啊、所有人都行注目礼。哎呀，真牛！ 追风少年啊， 这孩子真牛，骑自行车放风筝。 嗯 嗯， 哎，还真不错啊。 啊， 哎，有人推荐了啊，这个清明的时候要去姑苏城外的寒山寺逛一逛啊。 嗯， 说这个苏州啊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韵，还有杨柳浮水，更是这个烟雨江南的水墨画啊、 嗯、 一定要去寒山寺看一看。 嗯，我昨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平谷， 嗯， 开车去了趟平谷，平谷有一个叫反正有一个那个在山顶的一个玻璃栈道啊，非常刺激。 哇，像我这样有恐高症的人是不是不能去啊？嗯、 绝对不能去。 哎呀妈！ 我跟你说，拍照的时候，我本来我说站在这里，我气定神闲的拍一张照。后来发现我的照片背景上所有的人都是特别恐惧、特别害怕的那种感觉的背影， 是不是感觉到那个大家的腿都在抖？ 对，而且那个玻璃栈道会晃，风一刮， 这个真的没有危险吗？听起来好吓人啊！ 挺危险的，真的挺危险的，哦、而且 这个。 我觉得有恐高症的还是少上去。 还有老年人啊，有心脏病等等这些这个不适宜去登高的人啊、还是要注意一下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如果说没有时间出去玩的话，大家啊在马路上走一走，感受一下春天的感觉也未尝不可。 因为这个朝阳公园这附近啊也都开了花。 对，包括我们电台前面的日坛路上的日坛公园， 对， 也都非常好、 所以呢，大家可以这个短途出游啊，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了。 您可以带上别人的老婆， 就是自己的妈妈是吗？别人的老婆， 然后和自己的孩子啊一块儿出去转一转。 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这个另外一条奇葩青年有话说啊，他是这么说的：网友六一白留言说啊，之前在网上大火的零零后无伴奏合唱团啊，最近终于和周杰伦实现同台演出了。 哇塞， 好羡慕啊！这个据了解啊，这个合唱团呢是厦门六中合唱团，他们曾经翻唱过周杰伦的《青花瓷》和《稻香》啊，用的都是阿卡贝拉的人声伴奏啊，加上杯子来敲打出简单的节奏，听起来呢非常的干净清澈，好像天籁之声一般啊。于是不少网友啊希望看到他们能和周杰伦偶像本人啊能够这个同台合唱。所以网友就说啊，这个周董啊是我们回忆的这个青春啊，看他和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啊中学生一起歌唱呢，好像就想到了他伴随我们走过的那些中学的时代。 我们今天是在做这个年少轻狂的回忆是吗？ 这是不是一想起来就觉得 对、因为曼宁特别喜欢周杰伦。 我确实特别喜欢他。 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 也跟网友差不多吧，他一直在陪伴我，从小学一直到上大学。 那你给他发微信让他来， 就是怎么不和我合唱，怎么不和我做节目呢？你 相信这个周杰伦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及时的和我们联系啊，你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 对啊，欢迎周董来和我们互动啊， 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然后留言说你是周杰伦。哎，我看到怎么有三位网友都留言说他是周杰伦， 怎么回事、这么多周杰伦吗、我们是要验证的啊，都想当我的偶像啊。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啊，这个听不到周杰伦哈，不要愁啊，我们下面来听一首歌呢，叫做《消愁》。 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无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大学的于小山啊，于小山同学啊，看看北京大学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好玩的事儿呢？小山同学你好，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北大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小山， 小山听得到吗？ 哎， 可能我们现在信号不太好啊。 小山能够听到 我们的声音， 我相信小山能够听到，因为我已经发功了。小山，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小山同学能不能听到？ 哎，其实应该还是信号的问题。 小山同学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 靠谱青年，哎，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样的消息呢？也就是在这个四月哈，又有一批新规要正式的实施了。今天的靠谱青年呢，我们来盘点一下有哪一些和我们有关的新规值得关注。新规一啊，静态扫码支付每日限额500元。 嗯啊，这个事儿非常重要。 嗯， 所谓的这个静态扫码，就是贴在商店或者说饭店的那张固定的二维码的这个微信啊， 嗯， 扫进去只能消费500块钱。 哎，那我要吃饭吃600，那怎么办呢？我扫500，然后我再加100。 你就扫动态的呗，动态的就是你把那个付款拿出来，然后商家扫你，那个可以这个无限量的扫， 哦， 那个叫动态二维码。 哇， 静态二维码就是你扫商家。 哦，我明白这个意思了。那也就是其实影响还是不太大， 影响不是太大， 这是一种这个扫码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这样更方便，让商家，哎，商家扫我。 嗯，不错不错啊。 对， 这个 你就经常在超市里或者商店，你现在中国你知道吗？前段时间那个英国的那个有一个社交网站，咱不说哪个社交网站了 ，F 开头的啊。 嗯。 然后呢，他最近就有个互动，说在中国的商店里，突然间大家经常流行一句话。 我扫你还是你扫我啊？ 对，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就很多老外都不懂，说你怎么拿出手机来，就是你扫我，我扫你啊？ 怎么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奇特的设备哈？ 对，搞得大家很 尴尬。扫一下，扫一下，你看你全身带了什么东西一样？ 哎，对你扫我，我扫你啊！很多老外都不懂啊，好像在做什么某种交易，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提醒大家啊，静态扫码支付，每日限额500元。 哎，这新规二啊，办税事项啊，最多跑一次。怎么说呢？国税局啊，最近发布了这个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从4月1号起呢开始实施了。这个清单啊，涉及了5大类105个事项，纳税人办理呢范畴内的事项啊，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的条件下呢，最多啊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就可以完成了，很方便了。 好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4月1号开始环境保护税开始征收 啊 啊。据了解啊，目前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共识别出来26万多户人， 嗯 啊，26万多户公司或者人法人啊，需要缴纳环境保护税。 26万人， 你说，我感觉这个数额太少了。你像我觉得我就应该交环境保护税， 嗯， 对不对？ 那要不主动我们去要求一下？ 对，你像我这每天是不是呼吸新鲜空气， 嗯， 吐出二氧化碳，应该去交纳这个环境保护税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吧，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环境保护环境。 没错，我们看这个新规4，这个检举材料啊转给被检举人啊，将要被追责了。怎么回事呢？从4月1号起啊，如果司法机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啊，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或者有关情况透露转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的， 的啊，或者打击报复信访人的，将依法予以行政处分。 嗯、 那么构成犯罪的呢，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了。 嗯，好事儿啊， 不能泄密哦。 啊、对，咱没事儿不要动手啊，直接找警察，警察就可以把这事儿解决了啊。 嗯， 新规五，丢身份证不用再担心被盗用开卡啊。有身份证丢了啊、 哎， 可能有人利用你的身份证开其他银行卡或者干什么坏事儿啊。目前呢，在公安部支持配合下，在天津市、山西省、福建省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开展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试点工作。也就是说，居民丢失了身份证，未来可能就不用再担心被人冒用办了信用卡。 哎，这确实啊，就是这个方便了很多人啊。新规六，我们再看一下实施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了。从4月1号起呢，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当中呢，增加了476种新药。这个新增的药品啊，包括抗肿瘤的新特药、治高血压的、治糖尿病的、慢性病的药品以及儿童药品等等，增加了400多种。 好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清明假期大家要去哪玩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啊，心情好心情不好都戳一戳它，戳它你买不了上当，戳它你买不了吃亏。 瞧瞧看一看 为什么？因为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是我和曼宁绩效的最根本的绩效点。 对，如果你们喜欢我和张悦呢，就请戳一戳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啦。 嗯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里面好多好玩的，不仅能够看到张悦和曼宁现场视频直播的啊，青年说这档节目还可以啊，有很多的福利给大家， 哎、还有很多的这个爆款的文章、 我们先来看看网上还有哪些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 哎，这个网友说啊，这个春节啊，这个春节不是春天来了，当然大家要去婺源了。要去看这个油菜花嘛，对不对？还要去张家界看一看、说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张家界上这样的世外桃源啊、而且张家界也有那个玻璃栈道，他说我一定要去尝一下、那你去吧、我就不陪你了。 那恭喜你啊 还有这个网友说啊，要去大理、因为这个大理啊春天去最好了，不冷也不热，而且呢、人可能还没有像冬天的时候那么多、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去大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没错，大理那边有白族，白族是一个服装很好看的这个民族啊，那时候可以穿一个白族的服装来拍照。 啊，希望大家这个啊，这个去了以后记得回来啊，别说是吧？ 不回来了 啊、不回来了啊！说做了白族女婿那就不好弄了啊。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的环节，我们来马上连线校园情报站的记者，北京大学的于小山来关注一下啊，北京大学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小山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 嗯，哎， 你好。 嗯，啊，这事儿呢，我们谁都不怨，我们主要怨 WiFi 信号不好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相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这个信号啊，他们应该好一点。接下来我们是电话连线，来，小山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好，首先感谢中国移动。好，那关于北大呢，这周我想说的事情可以用五个最字来概括。首先我想说的是最暖心、那我先班门弄斧采访岳哥一下，哎，你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今天的天气特别的不好、就像我的嗓子和心情一样 啊，没错哈。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嗯、我出门的话会戴口罩。 哎，没错，雾霾天出门啊，口罩是必不可少的。那就在这周呢，北大研究生会推出福利，凭北大证件可以免费领防霾口罩一个。口罩虽小，却着实体现了北大的人文关怀。虽然我没有领到，但是还是觉得心里暖暖的。 嗯， 那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最融合。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在北京大学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图书馆，它是沙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大分馆，它也是沙特国王图书馆里在全世界非阿拉伯地区设立的第一所分馆。 嗯， 那就在这几天的时候开办了开馆典礼。开幕式由沙特国王公共图书馆、中国书法作家协会联合举办，那它的主题是东方智慧中沙书法文化交流展。这次展览以书法艺术为切入点，结合现代多媒体及 VR 技术等呈现方式，展示双方的文化渊源和文明成果。那这次展览已经在3月31号向大众开放，展期为3个月，北大学生又可以足不出户看展了。 嗯，这个是好事儿啊，而且我有印象，因为我还参与了报道，应该是去年的时候阿拉伯 国王来到了北大进行访问， 对对对 啊，访问的时候 的 一高兴啊，就给我们建了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图书馆在北大， 啊，没错，嗯，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最振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前两天印发了关于下达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选点名单的通知，北京大学非常荣幸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医学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选点的五所高校之一。那什么是医学技术呢？在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医学技术是探索医学和生命领域未知世界的工具，是医学进步对抗疾病的核心驱动。那相信拥有了一级学科博士点之后，北大医学将为中国医学再助力。 嗯，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最怀旧。在3月30号的时候，约翰豪和王伟教授来到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以龙文化为主题的讲座。可能提起这两个名字哈，大家有点陌生，但我接下来要说的作品，我敢说大家一定都看过其中的一部甚至全部。那比如说有《指环王》， 哦， 比如说有《霍比特人》， 嗯， 比如说有《海尔兄弟》， 哦， 《三毛流浪记》， 果然都听过，都看过 啊。好，月哥你看过吗？ 我听过。 他长大了以后看过。 这些火遍全球的，而且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的经典作品的首席概念设计艺术家聚到了一起，现场可以说那是相当火爆的。 嗯， 那最后我想说的是最期待，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全校师生甚至全球校友都在努力为北大献上一份生日贺礼。北京大学山鹰社将用攀登珠峰这一历史性事件，为北京大学、为山鹰社、为民间登山群体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嗯， 说起这山鹰社什么来头，怎么就敢攀登珠峰呢？北京山鹰社呀，北大山鹰社成立于1989年，今年已经即将迎来而立之年。早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山鹰社便登顶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这也是国内业余登山组织第一次登顶8000米高峰。这次的珠峰登山队啊，一共有8名成员，包括7名学生和1名指导老师。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北京大学山鹰社带来的这份生日大礼，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勇敢的山鹰们可以早日凯旋。哥， 好的，谢谢小山带来的通过中国移动通信带来的连线啊。 嗯， 下回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是视频连线为好，好吗？ 嗯， 小山， 好， 再见。 嗯，再见。 好的，下面呢要给大家说一下之前我们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 嗯，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下面我们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青年 会 客 厅 的环节了啊。 嗯， 我们邀请的是北京青年委员刘寅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哎， 啊， 欢迎大家 稍事休息，休息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刘寅老师的真面目了，不要走开。嗯。嗯， 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

我是青年张悦啊，已经一星期没有主持节目了，心里、特别的坦荡，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大家了。我看到在花椒直播上已经有了8万人来到了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啊，和花椒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青年委员是北京朝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北京青年委员刘银老师啊，希望大家能够和刘老师进行及时的互动。来，请刘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银。 我得叫刘老师啊，不能叫刘总，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刘银老师是北京朝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裁，但是这个叫刘老师才能拉近啊和我们年轻人之间的距离啊。先让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朝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好的，感谢张老师啊。我们这个朝兴集团呢是隶属于潘家园地区，总部位于北京，子公司呢就是遍布全国的几个很多地区，我们是一个多元化跨行业的一个投资型企业，子公司的业务呢也涉及医药医疗、文化传媒、投资，还有互联网科技，金融等方面 啊。 其中呢，我们集团虽然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也很早呢，在2009年也建立了我们这个党群组织。 嗯， 我们的 大概有多少党员？ 党员大概得有105名左右。 嗯， 其中我们这个党组织呢，也是我们北京市这个非公企业的标杆单位。 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点啊，就是你像在一个企业里去做党建工作难度在哪儿？ 因为企业嘛，其实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功能也是做经营。因为如果做党建的话，肯定要付出一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所以首先要是企业领导重视，出资人要重视，起码要有这个时间和有这个组织活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场地。所以在大家都在做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的时候，还很重视党建工作，确实很不容易。 那看来比如说在企业，你们像比如说选拔党员，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其实企业里我们这个培养党员啊，这个名额是很少的，就是能把一个党员然后培养他入党，首先从这个积极分子到重点的培养对象，到后面的这个转为这个预备党员，一个是名额是有限的，当然是从我们青年的骨干当中培养，因为这个需要长期的一个步这个一个环节，起码是按规定得3年左右， 3年啊， 对， 其实也还可以， 对，时间不算长，因为现在对于我们集团来说，年轻人非常多，尤其是80后，现在已经中坚力量了，而且在集团工作的年限也非常长，基本上是10年左右的也很多，所以从这些人就是员工里面，我们会选拔。其实也是我们集团人才培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看到在花椒上这位叫某同学的网友说，哇，刘老师好年轻啊。 谢谢。 其实刘老师啊之前一直啊在做这个团口的工作，是吧？ 是。 包括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不是年轻的时候，包括之前的时候。 对，年轻的时候。 包括之前的时候啊，还做过2008年的奥运志愿者。 是的是的。 是做的哪一个方面的志愿者？ 2008年其实是提起志愿者啊，这令我是非常激动。是我这个人生的一部分经历当中很重要的一块儿。 你像我的报名就没被选上，我跟你说志愿者真不好当。 是是是。 报了名还得选。选了以后不一定分到哪一块儿呢？ 对，层层选拔嘛。 对，层层选拔。 我当年是去的是奥运北京大厦。数字北京大厦。 数字北京大厦。 就在咱们这个奥林匹克中原中心区里面的。离鸟巢很近的，因为它是非竞赛的场馆。 人家这算核心区域了。 对，核心区域里非竞赛场馆当中的核心场馆。它负责的就是 奥运会期间所有场馆的这个运行工作。 嗯，当时选的时候怎么能脱颖而出，选的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当时学校分配的这个就是这几个场馆和校区，做志愿服务。当时我们其他同学的这个岗位呢，都是这个 QC， 就是叫质量控制员，其实就是我们比赛之后的这个一些成绩啊，我们需要可能有一些失误需要核对。也当时是07年我们的参加测试北京赛，所以这个志愿者的岗位呢，主要是做这些工作。然后在当时呢，在一个特别在我们培训当中，因为志愿者要经历很多培训，包括英语的，还有与人交流的这方面。在一次培训当中，然后我们这个人事这个场馆的人事经理，然后呢就发现了我。当时也通过一个小事儿，是因为当时他那天生病了，我是第二次与他见面。然后他拜托我来组织我们整个这个人员，就是志愿者的与外教的这个培训的这个这次活动。 哦，那英语应该很好。 还可以，当时还可以。因为跟外教也是第一次见，当时当时那个志愿者的经理呢，人事经理又生病了，所以我从头到尾，就是从活动的开始啊到结束啊，组织的还算不错，因为注重了一些细节。所以后来外教好像跟我们这个人事经理做了沟通。然后人事经理呢就把我调到了人事经理助理这个岗位，其实原本是没有这个岗位的。 哇，那这个岗位很重要啊。 是因为他是工作人员嘛，全是工作人员。然后当时等于我的这个岗位就缺少了一个人。然后听说是人事经理换了一个北科大的研究生到我的这个岗位，然后我来到这个岗位，其实创新了一个岗位。而且当时我们这个赛会的这个场馆服务的人群，其实不像不像其他的这个参会的服务的是这个观众，我们服务更多的是这个大厦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外企的这个服务商。 你像人事经理的助理会做哪些事儿？ 就是做的很多，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做考勤，做人员的排班，做物资的发放。最主要的我们当时一项工作是发放这个升级卡，发放和申领升级卡的工作。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场馆是负责是整个运行嘛，所以工作人员可能会下到任何一个场馆，去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呢只有一个像身份证的证件，才能进到你本人的这个场馆。但是如果你去其他的地儿，你是要用升级卡的。所以我们那个升级卡是有是有权限的。最牛的升级卡就是无穷级，它就可以去任意一个场馆。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收申请和发放升级卡的这个升级卡的工作。 我以为还要打怪兽呢，升级。 是。 做志愿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奥运志愿者，其实我觉得真的。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那一次，真 的。是的，百年奥运嘛。 对。 然后我们通过了7年的努力，展现了16天的精彩，其实给了全世界一个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但确实给我感受很深。首先是从我的这个工作，志愿者的方面啊，因为以前都是在学校，其实很少参与这些社会的这个志愿服务。其实大多的同学呢可能会参与这些比如说打工，比如说去麦当劳，比如说去一些这个商超啊这类的，可能做一些那个导购方面的，或者其他的一些。但是就真正的能够融入一个这个机制内体制内，然后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工作人出现的，其实这种机会很少。所以对我来说，当时人事经理助理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一个是走入社会了，最重要的是与大家的沟通，能够很强的这个执行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学到很多的。 08年奥运会闭幕的时候你在哪儿？ 闭幕的时候我还是做志愿者， 还在做志愿者。 其实我07年的时候，已经参加了奥运北京的测试赛， 对， 已经参加了。 然后2008年的时候呢，还被选为北京市英才学校的这个骨干志愿者，当时也上了这个骨干的学习班，是跟我们这北京市所有高校的这个学生会主席，然后团总支书记或团总支， 您这 团总支书记一些优秀的人才 共同的学习。不是你，我觉得您这大学的时候就您这混的就是。这个就是优秀层次的这个人， 不是不是，其实经常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感觉啊，同龄人之间差距还是很大。 是， 当时我就感觉我好像跟那个这些高校的学生干部，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共同的学习，共同的一起生活在一起很长时间，包括到现在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友情和友谊。 哎呀，真好。 包括去年我们听到这个2022年冬奥会要开展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感觉很有感受，感觉奥运会确实历历在目。 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朝兴公司。 是的是的。 哎，那我觉得就是你一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怎么能选择这样的一家公司呢？ 其实来到朝兴集团呢，也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当时我是也就是在招聘网上选到的。其实我觉得从一个新人做起嘛，首先是从基层做起。但是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到能够做这么长时间啊，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已经做了大概八年多了。 8年多就人家就到副总裁了。你看我这现在这网友叫云卷云舒啊来了啊，在网上说8年做成副总裁，您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其实我今天面对的很多听众也是咱们在校的这些青年同学， 还有正就是说刚刚参加工作的， 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其实我这一方面的很少的一方面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 对， 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沉在一个公司一个岗位，其实比经常的跳槽，会 这很重要。 提高的更快，其实我也是从一步一步做起的，并不是来了之后就是很高的职位。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是这个当时我们子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助理，而且参加面试的人有很多，大概有7-8个人。其实我当时就是面试官跟我说的是说给我了几项工作，说你是根据什么就是分清轻重缓急的，或者首先看你的这个工作能力。其实这也是运用了我当时在人事经理助理这个志愿者所运用的一些所学到的一些能力。其实也是在这些面试当中就出来了，被选中了第一轮。后来进入公司之后，又转变为了这个做人事工作。人事工作之后，我又做了我们集团的这个人事主管。包括我们集团的这个团委书记。也是在做这个党团的工作。所以说我跟这个团的感情非常深。从学校就一直做系团董事书记。然后到了集团也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后来也是根据我们集团业务的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董事长集团也特别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是对就是有归属感，就是有能力能够长期在这发展的，人才会给你很多这个学习交流，他不会吝啬任何这些资源培养一个人。然后当2015年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这个集团业务的一些拓展和那个新的工作，所以呢，我就有幸就是转化为做业务工作，所以就做了我 那也挺难的 工作，对，所以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是挑战。 但我觉得每一次你的这个跨界都很成功。 其实是有基础的，而且在下面也要做很多的努力。 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挑战，或者说，你看，就是 网友们回答的都说感觉你很顺，顺中有没有逆境，给我们分享分享，让网友们开心一下， 开心一下。逆境也有，其实有很多这些困难，但是当时我们说的喜欢说一些顺利，因为给大家一些正能量， 对对对。 但是逆境的方面呢，其实比如说做人事工作，其实当时刚开始做的时候，虽然有一定，虽然很初级，但是人事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跟这个人员公司的人员，其实很清楚他在做什么， 了解他们， 不光是选人，最重要是用人，还有一点就是员工关系这块啊，怎么样为企业就是避免不必要的一些矛盾，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当时也有做的不够的地儿，因为毕竟刚刚比如说步入社会，自己的经历也很少，但是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可能也有不太得当的方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经验教训，但是后来也是根据就是随进入一个公司要找一个榜样，不光榜样，你学习他的这个工作精神，也要学习他是怎么就是引导你带领你去面对这些问题困难的时候， 一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想？ 其实心态很重要，刚开始可能也是可能想不太明白，说怎么就我要其实会受到一些委屈，怎么我就是就别人就不明白后面的比如说一些心酸，但是看长远了觉得年轻人要多做多努力，因为做事越多才会出现问题，才会出现困难，如果你不做事可能就不会出现困难，但是出现了困难解决了困难，这个过程就是你的经历，就是你做任何事的一个前提，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挑战也是在公司的挑战，虽然没有像其他的可能跳的比较多，像我们现在也之前面试很多人，就是基本一年一个工作，或者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 你看网友秦九旬正好就问到说，想咨询一下刘老师，到底怎么平衡在一个公司干的时间长，还是要去跳槽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个首先是看自己能不能融入进来，你自己的价值能不能体现，你自己有没有想法啊？如果你每天就是在那儿，好像是没有自己的想法，领导让你干什么，甚至都干的不是特别出色的时候，然后就是很迷茫了。如果你有坚定的这个信念，觉得我要在这儿一个职位，再晋升另一个职位，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划，我觉得你就可以沉下来。当然是很重要的是平台，对这个集团是不是或者这个公司是不是能够培养你，你能不能跟他共同成长。 其实我觉得和能力也有一些关系吧。 是的是的，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我在这个平台，我的能力比这个平台稍微高了，我可能还要往上跳， 对 其他公司有这个可能性啊。 是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也比较小啊，那个分清利弊，我觉得， 对 你像我就不能跳啊，我们北京电台永远都是最好的单位。 是的，所以说双方的嘛，工作都是双方的，也是一种缘分，看着你的是长远的目光。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平台你也不能发挥，如果你的能力很高，你的平台不够大，你其实也不能施展。 是的是的，没错啊。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北京朝青控股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刘银刘老师来聊聊青春方面的事儿。 蓝色海上飘荡漾在他怀抱，偶尔有美丽的海鸟为我们唱着歌谣，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你握你的手，我们告别了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 海上飘，躲在他的。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北京时间的9点25分，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如果大家还在有 WiFi 的前提下，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可以把花椒 APP 点开，搜索活力982，来看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张悦，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北京潮兴控股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刘银刘老师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刘银。 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包括啊刘老师这个一开始啊做奥运志愿者的一些故事，包括啊给大家出了很多主意，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据我了解，北京潮兴公司不仅生意做得好，而且在公益方面也做了很多事儿，是吗？ 是的是的。 跟我们先简单说说吧，大概是在哪几个方面？ 其实公益也是我们这个党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打造了一盒三亿的这个品牌，一盒它讲的是党非公党建在企业的核心地位。三亿说的就是企业的， 不会是三个亿吧？ 企业的利益，是排第一的。然后是员工的福利，以及这个社会公益。 社会公益， 对。社会公益方面呢，我们涉及的也比较多，包括捐资助学，扶贫，扶贫济困，还有一些这个重大灾难的我们这个捐助，还有这个重点扶贫县的帮扶，几类。 重点扶贫县的帮扶， 对， 扶贫了哪个县？ 去年我们做了2个这个扶贫的工作 啊， 一个是贵州省毕节市的大方县， 毕节市 是精准扶贫县 啊。那个县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它是一个这个少数民族比较多， 少数民族比较多， 对， 嗯， 然后是一个中医药种植的基地，有1500多种， 其实也是有联系的啊。 对对对，只有我们去了之后，跟我们的这个业务相关，我们也会其实我们捐助的一部分，比如说物资，或者我们是捐了这个医疗器材 啊， 捐赠之后，我们感觉其实这些做的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还做了这个是人才输送，输送了我们集团的一个副总裁到大方做县长助理，深入的去探索这些模式 向他问好 啊，谢谢。一个是我们能做什么，其他的帮产业的这些联动，一个是利用我们这个身边的资源去吸引更多有能力的，比如说企业家或企业，做这些扶贫的工作。 具体扶贫方面有哪些例子呢？比如说仅仅是给钱吗？还是说除了做这个基地以外，像技术方面啊，还有 医疗器械方面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医疗公司，我们捐赠了这个彩超机，因为我们也去看了到实地，像这些重点扶贫县的，它的基本的这个卫生室条件就是很基础，像比如说做彩超啊或做 B 超啊这种设备还是很少的，然后我们呢就是捐赠了这些设备，包括我们这个现在我做的这些工作，就是天禄堂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我们杭州的一个老字号，百年老号， 它始于1849年，至今呢有169年的历史了。在杭州，我们在这边，有我们的医馆、医院。有很多这个著名的这个专家坐诊诊疗我们今年把这个重点的这个工作也带到了这个大方，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中药材生长的环境。我们今具备了 像这种中药的，它的一般这些特点是什么？你比如说肯定每一个像这种老字号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的，比如说治疗的一个方案啊，或者说是特色呀。你像天禄堂大概是 天禄堂，其实我们古时候的天禄堂啊，因为什么得名呢？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而且很多远方的可能是城外的人也会坐着船来我们天禄堂问诊，就是因为专家，专家很多，而且我们的药材很道地，有很多当时的药铺店铺都在我们这儿购进药材，所以呢也是因此而得名。而且我们这个一直做的都是货好心功的药。我们在这边有自己的秘方产品，也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特色， 就类似于你像北京的同仁堂这样的感觉。 对，就说南方有天禄堂，我们北方有同仁堂。 它为什么叫天禄呢？ 天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麒麟吧， 麒麟。 天禄堂， 天禄堂。 对， 这名字听得特别的好。 是现在我们主要也是做我们， 但是你现在上面写的是中医科技， 对， 说明其实是把老的一些这种特色的偏方啊和现代的科技结合， 对，结合起来。我在我们天禄杭州天禄堂呢也有，我们下面的是天禄堂医院，还有天禄堂这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西溪湿地的这个养生项目，在北京呢是我们这个天禄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其实我们主要也是在做我们天禄堂这个贵系产品这些滋补养生方面的工作。 哎，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你像和毕节如果联系在一块儿的话，应该是购进他们的药材比较多，是吗？ 对， 还有就是帮扶他们，可能说帮他们种一些更好的药。 其实他们自身种的很好的药已经很多了。我们会从这方面去提取一些比如说饮片呀，还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产品。然后还有因为中药方面呢，药是很重要的。保证它的这个质量很高。像大方县呢，比如说天麻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中药。它可能会有止痛啊，还有这个比如头疼啊，很好。但是像其他地方也产天麻。但是像大方这边的这天麻素很高。所以我们是会因为我们天禄堂也是在销售这些中药嘛，我们会选择最好的，最有药效的，疗效好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在大方地区这方面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哎，除了这个扶贫方面的公益以外啊，朝鲜还做了哪些其他公益方面的事儿？ 像捐资助学， 捐资助学， 捐资助以及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大爱无国界的活动。 大爱无国界， 对，大爱无国界。去年呢也是我代表集团参加的。这是每年一届，是由外交部夫人发起的。去年是在工人体育场。主要捐助的是这个云南省的马里坡县，也是卫生室的这个基础设施。我们也是捐资了，而且还设了展台，把所有的这个产品的义卖也一同捐入到这个当天的活动当中。然后活动也是由我们这个，也是由这个外交部部长王毅部长。 是像大爱无国界是说要捐到国际上吗？还是 捐到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是为我们就国家，为我们本国，各个省县，做一些。 哎，这事儿我觉得挺好的。那是不是其他很多外国人也会参与到里面来？ 对，其他国外的一些 人也会参与进来，比如说像展台呀，很多国家都会来。但是捐赠呢，从企业方面就比较少。我们呢是连续了5年都在做这个公益活动。 其实我觉得潮兴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能坚持的企业。 对， 就很踏实的企业。 是，它不光是做一些自己的经营，更重要的是一些回馈社会。 对，包括你看，你刘老师在这儿都能干8年，说明什么？说明这公司还是很 能留住人， 对， 会用 人， 而且会给人平台和机会。 对，我看到资料上还写的是啊，会成立像这个互联网加项目1510。就是 这个是 一五一十是什么意思？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为地区做的一些公益活动啊、地区就是我们潘家园所在地区，是为我们地区的各个社区的对这个老人还有这个失独人员，还有是困难的党员，还有一些需要帮扶的人群，我们每月捐助300的这个。一些就生活上的补贴吧，已经坚持了5年了， 这个还真是，就是说十户吗？还是说一五一十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一五说的是，是十五户，对， 哦，一五一十。哦，15户，就每年是15户，还是说 从社区里每年是15户， 从社区里选。其实我觉得如果潮兴做公益，你像如果你负责这个天主堂这些很多一些中医药啊，可以给老年人一些健康方面的保障， 对，相关的一些讲座呀我们也会有。 对， 其实就在我们做的从地区，从朝阳区到北京市，也到各个省市，其实在我们朝阳区，在我们地区有很多需要帮扶的人，所以每到一些节日啊，或者像7.1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慰问这些党员或者我们帮扶的这些对象，我们长期的也是有一个互动，就是其他的需要帮扶的我们也会去做，比如说家里的空调坏了老人没法修，然后我们也会安排我们这个装饰公司啊或者其他的年轻人去经常去做。 这些事情看似很小，其实也是彰显了一个公司的非常重要的一面吧，我觉得。 对，企业责任。 对，企业责任很重要。我看到在这个资料里面啊，刘老师还参与了，刚才说了是团口啊，很多团的活动啊，包括注意到中国青年代表团的访问一直在参加。这个中国青年代表团是个什么样的团？ 这个参与过2次，一次是2012年的时候。 你看用户1120也说他也参加过中国青年代表团， 是吧？那我们有可能是团友， 有可能是团友啊。 对，中国青年代表团是团中央组织的 啊， 一些这个青年人就是代表国家出访交流，这么一个活动。我2012年去参加的是去的是朝鲜，当时是随咱们这个团中央时任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红艳书记为团长，我们一起去的是100人团，100人。 100人的团去朝鲜，当时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什么样？ 印象是因为是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朝鲜最后一年不让带手机进去，所以对于我们平时经常看手机人说其实特别不适应，所以这个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去的是5天嘛，团员是来自各个方方面面，全国的，可能是团口的，也可能是机制内的各个方面的这个领导啊，还有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有企业，还有学生代表，5天的时间足够给我们交流的了，最重要的是从在这5天当中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去印度应该也是很好玩的吧？ 对，这其实这两个地儿都不算是很是 热门的地方。 对，这可能自己去也不是特别方便，像印度啊，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团里边经常说不要随意喝水，说如果喝这个水可能你会经常拉肚子，所以我们在外面都不敢喝水，只能到这个酒店才能饮用这个正规的这个水，到印度之后呢，我们感觉就是他们这个宗教啊相关的信仰，还有这个人的一些习俗啊，其实只有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才能感受到的，比如说他们吃饭呢就基本上都是手抓， 但是那个是 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对，其实我们去呢，入乡随俗嘛，也是要学习的， 也拿手抓， 对，右手示范， 嗯， 因为他们感觉右手是干净的， 哎，这个真是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啊。 嗯， 中国青年代表团里面的很多团友应该关系都很不错。 是是是，但是大家都是在 各个 祖国的各个地方啊、工作， 也会说拉个群，没事聊一聊， 经常会聊天就有关这个我们的时事政事啊，或者是那个团友来北京了，我们会经常组织聚会， 嗯， 或者有什么需要啊，也就像去年我们那个去南昌，去红色之旅，去教育活动， 嗯， 我也会去看我们的团友， 嗯， 对，我们可能是固定不固定的会有一些聚会， 嗯， 也些有一些团友可能会来北京学习呀， 嗯，这是一种，哎，我觉得比较。这也是我觉得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去访问回来的一种成果吧， 没错， 对吧？大家之间互相的进行交流，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 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嗯， 这也需要我们经常的这个互动， 嗯， 所以经常走出去看看，学习学习，可能会给自己开阔更多的这个眼界，嗯，也很有必要， 嗯嗯。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回来以后继续聊。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无限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一首歌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啊。星期一的早晨虽然是雾霾天，但是希望大家心情能够好一点。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如果开车就别跟我们互动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大家在固定的地方，什么叫固定的地方，就是有 WiFi 的地方，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手机拿出来啊，戴上耳机啊，可以边看边听。具体的渠道就是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今天的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潮兴控股有限公司的副总裁，也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刘银刘老师啊，希望刘老师给我们先打一个招呼。 嗯，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银 啊。我看到在花椒上已经来了18万人了啊，花椒上的网友问的问题很多啊，基本上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让刘老师作为一个前辈给大家支支招，在工作当中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你像零连跟我说怎么做都不满意，老板都不满意，怎么办？你看，其实有的时候心情，在这个时间的年轻人我们都处于一种在刚刚参加工作，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手足无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其实是希望能够听到前辈的一些建议的。 谈不上前辈，其实我说的就是我很少的一部分的经验，对，可以跟有相关的这方面的需求的 你像刘老师 朋友分享，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人力资源 啊。那还是对口的。 是 啊，有些我估计参加工作以后可能老板会把你安排在这个岗位或者那个岗位。 对，其实大多数专业和今后这个工作其实很多是不相符的。所以一个人怎么转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奋斗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嘛。就是哪怕这个职位不是你当时所愿意干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其实都是新的挑战，都是一些新的工作，并不是熟悉的工作。就像刚才这位网友提到的，经常是不满意，面对这种老板怎么办？ 把他开了是吧？ 其实可能其实是也还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经常做一件事老板不满意，其实不要给老板出一些比如说汇报方面的选择题，就是这个可以吗，那样可以吗，尽量把自己做的这项工作多想出几套方案来供领导来选择。 这很关键。这很关键， 就说这一个人做事是否注重细节，是否细心，是否认真的想了，是要体现在各个环节和你下面做的工作当中。 私庸俩说从一个一线岗位到管理岗有哪些变化？ 变化首先是自己的这个要多学习，因为做的是自己没学过的。第二是时间，时间上的这个付出，可能要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你新的岗位的工作。 但我觉得 工作 管理的性质可能就不一样了。一线员工只要我做好我的事情就 OK 了。 对对对，因为当时比如说做人力资源这块，可能也处于一种行政方面的，也是管理方面的， 也是管理方面， 也是面向的是员工，面向的是大家，但是可能没有一些业务的压力，比如现在这些管理的岗，可能是要吸取一些之前的这个自己做员工的一些经验。找好了，其实大家是怎么想的，减少一些冲突，然后给大家一些发展的空间。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些传帮带的精神嘛，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当时遇到一些困难是怎么解决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公司里呢找一个榜样，有这些方面的引领作用。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就是你找一个别跟坏的学，跟好的学。 就是跟优秀人在一起，你多少会变得很优秀。 8219这位网友啊，他过来以后直接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刘老师，您做副总裁的感受和这个平时8年前的感受一样吗？ 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心态上会有 会有变化吧。 对对对，就是心态上的变化和这个工作方面的变化都会有。 嗯， 那比如说现在的工作可能承接的一些是集团的这些业务，比如说像这个层面，还有和像以前比如说做自己的工作，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嗯， 现在我们还要想我们的经营方面啊，我们公司的这个发展计划，包括我们这个配合集团的这个发展计划，所以就是从小到大，范围扩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对，你像佛华这位网友他就说，他说我估计这个网友啊应该是现在正在刚刚上大四，或者说研究生马上毕业啊，他很纠结，他说我现在想考公务员，但是看到刘老师在这个企业里混得风生水起，我现在又觉得企业其实也是能留住人的。这其实是一个挺纠结的事儿。 对，就是每当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 你当初怎么想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去多一些经验，就不论我做成哪个岗位做成什么样，我觉得都是一个积累。哪怕比如说是从前台做起，但是我收获了与大家的接触，与人的沟通，比如说深入到一个职位，我也了解了这个岗位是怎么做的。因为毕竟从书本上学的和实践的经验差得很多，所以更注重这个我自身还有我们家人就有的能力的培养。 但是如果选择上呢，比如说哎我是选择公务员啊还是选择企业呀、啊、 这可能也要看一些机会。 看 如果你确实是这方面的人。 其实也就是说企业其实发展起来，其实如果你真真正正的融入到里面，其实也能做得挺好的。 是会很好。 会很好。 对，会给你无限的空间。看你自己的任你发展。所以我觉得选择企业选择一个很好的平台。他会培养你或者给你不同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你也有这个能力，相互在学习当中共同成长，所以我们企业也是要打造百年的企业。 平台真的很重要，平台很重要。 没错没错。 所以朝兴控股有限公司得了便宜了啊，把我们刘老师这个纳入到了这个。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吗？对你自己来说。 我的规划也是，因为其实我是在工作当中也是不断在学习的啊，比如说自己去在加深自己的学历啊，学一些研究生啊，学一些我们企业管理的相关方面，也跟我现在工作是挂钩的。包括这个中医药方面，我现在自己也在是学习。 对，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什么抓什么处方啊药方， 就这些可能我们还不涉及到， 还不涉及到， 就必须要很专业的人才来做。 对， 但是我们呢， 多多少少 得懂， 得懂一点， 得了解，包括养生啊这些得懂。所以我是跟身边的人学习，自己多请老师，多拜老师，包括我们天佑堂杭州天佑堂的堂主，我们陈总，也是很资深很专业的。从下面学，然后实地去学，比如说都经常我会去河北的这个安国的药材市场，我在那里学现场的。对，比如说就得、 那应该是很壮观的。 对，就是得到各个比如说各个门店去尝试这个药，或是听大家介绍，而且从书上学，然后从跟相关的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个专家朋友学。也是感谢我们青联嘛，有很好这个平台，也有相关的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就是经常要拜老师，要学，不断的增长。 好的，谢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包括啊刘老师做奥运志愿者，包括在学校啊，包括在工作中的一些人生的感悟。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刘老师能够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今天我看到花椒直播上来了18万人啊，确实很多人都还是处在一个工作和生活中的迷茫期，确实希望听听啊前辈们给的一些主意啊。今天也在刘老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这档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吧。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北京青联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人生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感悟。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8点到10点的这档 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啊，代表刚才的青年曼宁和我们的实习编辑陈文新，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你的伸手，你的伸手，你的伸手，伸手，伸手，你的伸手。